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党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杨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李老师，咱们今天继续和大家谈这个阴和阳之间的这个关系。 嗯，特别是我们强调了这个阳，阳主动啊，阳是气血的动力啊，循环的动力啊， 是的， 啊，是新陈代谢的动力啊，这方面它与临床上哪些疾病有密切的联系。 是的，尤其这个天气一凉， 嗯， 就很多人的这个关节病犯了，也就是说这个阳和这个关节病有没有关系呢？ 这个有关系啊，因为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气血是濡养我们关节的主要的营养来源，它这个关系是这样的。那么气血的运行啊又和我们这个阳有密切啊，这个关系是这样的。 因为阳气是鼓动气血运行的。 没错，你看年轻时候人们的气血特别足，动作也灵活，你看到老了你看动作缓慢，关节呢僵硬， 僵硬发死。 特别是你刚提到了天气一凉，哎，我们有些老年朋友的关节 就开始出现发痘了，发紧了， 更皱巴了。 对， 你看夏天呢还灵活点，为什么呢？热胀啊， 天气热循环快，没有任何感觉， 它血管也胀啊，然后呢血液循环也快，这样呢它的关节就缓解了，是不是？ 是的。 天一凉呢，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热胀冷缩，什么缩了？血管收缩了， 同时呢肌肉也收缩了，皮肤也收缩了，毛孔也收缩了。 哎，对，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这血液循环，血是得温则行，是得寒则凝啊。 天气一凉，循环也就慢了。 所以说，为什么一到天凉的时候，病情啊，关节病啊加重？大家要了解两条，一个是呢热胀冷缩，血管收缩，一收缩供应的就少了，再加上血流慢就更少了，对于这个关节缺乏气血的濡养发皱了， 这是一个原因 啊。一个血管收缩嘛，一个血液循环嘛，这是两方面，要细说是两方面，嗯，啊，我们谈到养阳，阳是动能，是从气血上来，从气血它循环快，另外呢它热呀，阳是动能啊，它热呀， 也就是说阳气足鼓动气血的动力就足了 啊，血管也扩张啊。 是的， 你比如说我们通过泡脚通过按摩脚增加了人体的血循环达多少？30%。 是的。 为什么要泡脚啊？啊，有人泡完以后嚯舒服，泡完脚再做个脚上的按摩，再磕个脚，哎呀脚底特别轻松， 因为循环加快了。 没错，改善了血液循环，我们所有的五脏也好，器官也好，关节也好，它的这个功能的发挥强与弱啊，那就看它的营养供应的足不足，这就清楚了，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对， 你刚刚说啊，谈到这个关节病，确实天凉了以后关节病啊是一种啊常见病和多发病啊。要说起关节病，是我们许多老年朋友，实际上是很多人的都有这个症状，尤其是老年朋友， 对， 更为突出。 对，年轻人如果不注意也有这个到了天凉关节发皱。 有啊，那就是年轻时候不怕这个不怕那个，哎，是着了凉啊受了寒呐，是吧？也有这个情况，但是作为老年人说比较普遍，症状呢也比较突出， 也比较明显。 哎，是这样的。要说起这个呢，关节病啊原因呢很多，不是说那么很简单的。你看比如说你刚才提到是年轻的，是吧？也有这个年轻的为什么有啊，你就得考虑了，一个是磕了碰了 没有养好， 没养好，比如说我们这膝盖磕了，磕得很重，一磕了之后内出血，内出血呢年轻时候啊他自身这个体力化瘀血特别强，强于弱我们怎么去看呢？哎，有些人碰破了，哎呦都紫了，是吧？都青了， 啊，没一个礼拜人家就没了。 对，他就恢复了。 哎，你看有的人呢，这轻了好十天半个月，那还不退，就是身体当有些淤血之后，我们身体自己去化解， 对 吧？化解。如果我们让它化解的快，那就我们做相应的一些工作。啊，是不是 帮助身体让它就是达到循环快，化解的就快 了。对，这是啊其中的一个。你像我们年轻的时候磕了碰了撞了伤了，这个有很多，有些还得到了及时的康复啊，修复啊，叫复原了。有些人呢没有，所以现在这方面我们也提示，在年轻的时候啊，伤了哪儿以后是吧，一定要彻底的治愈。往往在临床上我们看什么呢，看很多人伤了以后，哎，养一养，哦，能动了，哎，能干活了，能走了，反正这是完事大吉了，是不是？ 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是一个误区。 哎，应该啊是让这个淤血啊彻底的消啊，让我们呢受伤了啊，包括肌腱呐，包括肌肉啊，啊，包括筋呐，中医讲的筋呐，啊，甚至骨，一定要彻底的康复，干什么呢？别留根儿，一留根儿，你会出现什么？一到阴天下雨，还有呢，一到劳动强度大了啊，累了，完了有感觉了，什么酸呐、疼啊、痛啊，这是呢其中的。你看刚才姚老师提到，年轻朋友也有，是吧？我们也在临床我也见过啊，你看有个30多岁的一个小伙子。那是在东北，脚脖子给崴了，崴了以后也是我说的这个，年轻时候都不在乎，结果怎么样？一到阴天下雨啊，有感觉，干点活有感觉，最后发展成呢，干不了活了，重体力活不能干了。实际上崴脚脖子这个现象在我们临床很多呀，很常见。他这个就是没有及时的重视，去康复，也没有呢彻底得到康复，然后留下病根了。啊，最后还不错，通过咱们这个啊自然法，通过呀泡脚啊，通过按摩呀，把淤血化了，通了，经络通了，气血活了，最后怎么样了？他真高兴，用了很多方法没好。说如果我们早一点重视呢，及时一点呢，就不会发生这种原因。这是我们啊说的是对年轻时候我们给提醒啊，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啊老年朋友已经。关节不好了，是吧？我们再分析怎么去康复，啊，是不是？我应该呢，咱们预防嘛。 对，给年轻人做一下提示。 实际上，我们老年朋友回忆回忆，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是不是这样？所以大家要注意，这是第一个，关节不好原因很多。除了这个呢，我们年轻的时候自恃于阳气足，气血足呗。那时候年轻的时候阳气足，他不怕冷啊，不怕冷嘛。但是呢过了，超过了身体承受的能力，就是把底线给突破了。一突破以后怎么样？受到了风邪、寒邪和湿邪的侵袭啊，有的关节病其中有这方面原因。所以结合着关节病，我们给大家讲讲这些关节病啊是怎么形成的。还有的呢啊，因为姿势，你比如说关节病，颈椎也好，腰椎也好，那个姿势 就是坐姿不正。 哎，坐姿不正，这个我有个弟子吧，医科大学毕业，有腰椎病，有颈椎病啊。我就说了，我说你这学医的才20来岁啊，我说你怎么会有腰椎病又有颈椎病啊？没到中午时候他必须得休息一会儿。哎，人有的就有意见啊，李老师那么大年纪了，中午一忙都不休息，哎，你怎么到这个中午你就得歇一会儿，谈一会儿。后来我跟他慢慢聊，我说你这情况就奇怪了。后来呢他说了，躺着沙发看电视，你想想沙发那个帮高不高？ 高。 这年轻人在发育的时候一定要讲究什么呢？站如松，坐如钟，姿势一定要规范。就你不规范，形成这种长期的一种姿势不正啊，尤其在年轻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的什么呢？发育不正常，腰椎弯曲， 颈椎弯曲， 颈椎弯曲。哎，所以说你要提关节病，这个原因呢，咱们去倒去，倒根儿。只要你有病，哎，又不是我们有时候说有病， 你首先应该第一用来治则安之，另外呢你自己叨叨看看呢什么原因啊？有的人他不去想啊，我又不是大夫，我哪知道什么原因呢？其实啊，这话说的太笼统了，一推二六五，你又细心向你琢磨琢磨，有些人就知道经过反思啊，就找出来了啊。你看现在为什么说咱谈到颈椎，颈椎就是因低头，长时间的低头啊啊！你看现在一找工作都为找坐着的工作，是不是？脑力工作，坐办公室的工作，不为做这个体力的，他都以为呢做脑力工作出入办公室啊很体面，实际上这样对长期的特别守在电脑桌啊，另外低头啊算数字啊，统计数字啊，写文章啊，长时间都会造成了什么呢？造成颈椎病。长期坐着是吧，也是一样啊。我们过去说呀，坐两个小时一个姿势就应该站起来活动活动啊，现在有人提出来了，两个小时太多了，提40分钟啊，也就我们常说的 一节课的时间， 45分钟一节课。所以这一节课为什么说45分钟？它都是有科学的测算，所以这方面又是造成关节病的一种原因。 这么一会儿给大家分析了四种原因， 还有呢？还有就是什么呢？有些上了年纪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什么呢？骨质增生、退行性病变，这是不是一个关节病的又一种原因？ 是的。 你看这情况，女性朋友有特别明显， 比较常见，尤其是更年期的妇女。 哎，是吧？你看我们见过这个，就在咱们北京嘛，见过40多岁一个女性朋友。哎呀，就不能走路了，一问多大岁数，40多岁，一到医院去查，就说你这个退行性病变， 他是这么说的， 而且还告诉他了，这个病啊还没什么好办法。像这种情况为什么发生40多岁，很多出现就是啊，一到医院一诊断就是腿不能走了，一到医院一查拍片子吧，啊，退行性病变，而且还告诉他没什么好办法，回去养去吧。那像在这种情况，女性为什么居多？就是因为这更年期。那45到55多事之秋，一到这个更年期，内分泌啊就发生变化。什么变化呀？那就是雌激素啊减少，内分泌，整个影响了全身9大系统，其中就有影响到什么呀？骨骼系统，这关节病又是一种。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这个我们还没提到，没重点提到这个风寒湿了。有些人就认为关节不好风湿病只是其中的啊，是主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把这个有关关节病简单的常见的多发的一些原因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实际上还有很多了先天的。所以啊，我们这个健康想得到一个健康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从年轻时候就应该应知应会的东西应该掌握。你像这些常见病和多发病啊，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啊，不是等有了病然后我们怎么去治疗啊，怎么去康复，那这就有点被动了。实际上呢，我们从年轻时候就应该有所了解，应知应会的应该懂着，这就避免了日后许多疾病的发生，你大大减少了疾病的发病率，是不是？ 是的，因为有些疾病啊是年轻时候造成的， 没错，那就是老年朋友说的，年轻时候找病啊，啊，到老时候呢，啊，病少了。所以我们今天先把这个帽，啊，这个姚老师说了，那李老师呢，这个临床上啊，常见病啊太多了，啊，这个关节病啊，啊，特别是三关病是吧？ 嗯， 特别多。哎，结合着气候的变化，啊，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说的都是宏观的，那大家知道哦，这个关节病啊，形成这个关节病哦，原因很多，什么意思啊？啊，就让大家要重视啊，第一就要去防范。另外呢，对于我们已经患上关节病的朋友，你要清楚你是哪一类的， 要自己给自己找出得病的原因。 是啊，你明白了，你才能呢有针对性的啊去防范。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啊，他是由于什么老化，也腰椎纤维化了，退行性了啊，病变了，这都是老化呀，啊，发硬了，硬化呀，是不是？哦，这属于老年性的问题。老年性问题是骨头的事儿，那骨头事儿怎么办啊？啊，大家说是现在都知道缺钙是吧？ 是的 啊，补了半天怎么样也没钙住，后来又发现了哦，补钙不是那么回事，补钙关键还在吸收，是不是？ 对， 哎，就一步一步认识，那吸收吧就加维生素 D 吧，加完了效果还不好，怎么回事啊？实际上很多事情我们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清楚， 没有看到它的根儿。 对，你比如说我刚才谈的这个四十多的这个女性朋友，我就想用这个例证给大家分析分析，因为是女性朋友居多嘛，所以我们把这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这个人群我们做一个主讲啊。但是通过咱们这个方法，为什么到这个医院一看说什么呢？退行性病变啊，他为什么说没有什么好办法？大家要理解人的这个自然现象。什么叫自然现象？就自然的生理，随着你年岁越大，它越来越老化。这种老化你说它能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这个现象我们都归纳为老化啊，你像腰弯了，背脱了，眼花了，耳背了啊，大小便不通畅了，腿脚不利索了啊，有记忆力也不好了，有认为是真正的老。实际上呢不是的，这一点啊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如果说是真正的老，那我们用什么方法能使它年轻化？不可能。 对， 所以它不是真正的老， 就是除非不是真正的老，它就可以发生逆转。 对，所以这一点我们在讲关节病的时候，我们一定给大家一个突出这一点要说明的。 对， 对吧？也是我啊临床四十多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专门咱们学习啊，这个交流啊， 专门研究 哎这个自然的方法。 对， 所以我这个认识也是通过实践总结出，今天和大家分享。 其实已经得到了证实。 证实，证实什么呀？证实通过咱们这一套自然的方法，很多人哎腰直了， 耳也不鸣了，眼也不花了，鼻子也能闻到味儿了，腰也不弯了，背也不驼了，记忆力也恢复了， 哎，头发也长出来了， 是的，白发还能变成了黑发 啊，腿脚也利索了。这说明什么？哦，这是说明我们的一些生理，什么生理？五脏的生理功能，器官的生理功能，以及我们关节的生理功能都受到不通的影响，使它的功能受制。如果我们把这些功能通过调和养，把阻碍这些功能的垃圾我们先去掉啊，去掉干什么？就让它通，也就是我们上档节目啊讲的通调养，是不是？ 是。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讲什么我们都要不要离开主旋律。所以一上来我们学习啊自然的方法养生保健，注意一个问题，首先是通。 第一要做好通的工作。 哎，通的含义就是让我们的气血通，经络通，血管通。 对。 哎，把它通了。通了，通了说明什么？通了说明阻塞 这些垃圾的清除了，是吧？通先把垃圾挡道了，是不是？给它清除，然后我们的气血才能过来，是不是？ 气血营养供给上来了。 对，所以正是因为这个，你看，哦，我这回大家明白了，这就是一个突破，改变了人们。一些老年人说，完了，什么叫老啊？这就叫老了，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关节也发皱了，腿脚也不灵便了，手脚也凉了，是不是这样？ 是的。 实际上呢，你看看，手脚凉的人现在很多通过泡脚，怎么样？ 手脚已经不凉了，已经发热了。 最典型的有六十多年，当了六十多年的老团长啊。什么叫老团长啊？晚上天天睡觉，团着睡。这说明什么？他的关节肯定不好啊，他的阳气不足啊。 对，因为寒者血凝嘛。 哎，是的，现在呢舒展了，所以这些不是真正的。再说，我们说的常言道，人老脚先衰呀、啊。那大家特别注意，是吧？一开始什么呢？脚趾凉，后来全脚凉，后来呢膝盖。你摸摸膝盖，哎呦，冰凉冰凉的，有没有这现象？ 有。这个临床上也比较 太多了吧。后来慢慢之后继续往上量啊，量到什么腰以下，哇，你去摸摸这两胯，你摸摸这个屁股蛋子，哇，也是冰凉冰凉的。谁说脚凉不是大病？是不是？我们就把这个脚凉是大病就给吐出了， 而且放在第一位 啊。为什么说是脚凉是大病？实际上它是病吗？它不是病，它是临床的一个症状。说为什么是症状，你要说成是大病呢？对，就告诉大家要重视，它是大病的基础。这个大家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 我们谈到关节，说这个问题是不得不谈到的。你看，比如说咱说膝盖，为什么这个膝盖在临床上，这个凉的也好，什么膝盖的滑膜炎也好，滑膜积液也好， 是的， 髌骨是软化症也好、等等的一切。我们不是针对病，如果我们把它通了，经络通了，气血行了，没有风寒湿的垃圾，它能那么去老化？ 我们把它造成这些关节病的根源给它找出来。 对，找出来以后，我们通过通去把它排除这些阻碍人体正常功能发挥的这些诱因，全都给它去除了，让我们这个关节有充分的营养供应上去。然后呢，重现什么？重现心肌。 是的。 是不是？哎，有人说，哎呦，我通过泡脚按摩脚，呵，我现在年轻了。有人说我年轻了十来岁，为什么？就说它不是真正的。 这一点呢，已经得到了证实。大家在使用这个自然方法的时候呢，已经证明了您说的这一点。 所以这一点就是说，我们这是一个观念，别再唉声叹气了。哎呀，人老了，这腿脚不利索了，好像呢。是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这是一个最大的误区。所以你又不把这个啊认识清认识透，你能去坚持去泡脚吗？坚持去按摩吗？那你认为就是这样了，不可改变了，就是老的一种，是吧？铁的一种不定的一个标志，那你不会去做这些东西，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今天我们先把观念给大家说清楚了。我们现在许多老年朋友，其中包括关节的病，它不是真正的老，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能够通过调和养使它减轻或者呢康复，好不好？ 您刚才说的重新获得心肌， 没错。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咱们下完课接着给大家继续讲解，好不好？ 好的。 好，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 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的手在风中颤抖？你早就该拒绝我，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